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昨天呢跟大家说我们要连着说几天的广州车展，没错，那今天呢还得跟大家说，因为确实有好多新车我们还没有说完。 我觉得在这里边要提醒二位一下 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一下，由于这个新车太多了，昨天我们的进度比较慢，所以咱们今天要加快速度。 好的， 那 真的这个这么多车型的一些资料，昨天才给大家介绍了三台。 其实是，真是 觉得我说完了， 车很多，然后每台车说起来有好多亮点，要是不说全了吧，觉得没给大家介绍清楚， 就是觉得没营养。 不，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节目啊，跟别的节目不一样在哪儿啊？就是网上的东西已经披露得很全，什么牛米啊，这个那个。 哎，咱这样行不行？咱从今天开始。每台车给大家最后下一个咱们自己的一个小定论，就很简单， 或 值不值得 啊， 买不买， 行不行， 行不行，就这个，就这三个基调，咱也别管那个车贵不贵，怎么怎么着，对吧？ 而且我 价格咱不胡说啊， 好，就这么定。那那啥，再说谁了？荣威有款小车还不错，挺好看的呢。 RS5，哎，不对 ，RS3，更小一号的这个 SUV， 对，比那个 RS5 要小一号， 小一点， 外观差不多， 对，一样，几乎 是 一样， 几乎 是 一样， 几乎是一样。然后里边也跟 RX5 很像，那块八英寸的那个大屏， 叫什么？智行斑马， 斑马智行， 斑马智行， 那荣威的那个看家的那套系统嘛。 嗯， 再就是那个1.19平方米的同级别最大天窗， 对，这个天窗尺寸确实比那个 这很夸张。这个 我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时候，然后看街上有那个 RX5 的那个混动的那个车 啊， 然后当时就觉得确实上汽在外观的打磨上还是不错的。 对， 但你要说那个车行驶起来怎么样，其实我对上汽，尤其是荣威这个品牌，它在行驶质感上 还是 有一些小小的问号。 尚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开过一回那个 i6 吗？ 真的做就是最早开550的时候，然后开 i6， 就没有感觉说，你看它傍着大众，傍着这个通用，没有学到真正的那精髓。 但是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荣威的 i6 已经不跟我较劲了。以前开荣威的车，多多少少还觉得，他好像在跟我讨论着人生和驾驶，然后现在开i6的感觉就是，它好听话了，听话了一些，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车的推出，我觉得也是时下在 小型 SUV 市场 对一个 15万英里 填补了一个小 十万英里 啊，就你我说的是顶配， 填补了一个小空白。你看 GS8、GS7、GS4，这是一套是吧？再你看长城的那个 H6， 别说了， 对吧？那一套下来， 这一套组合拳 RX 对，都是组合拳。 CS 系列 RX5 卖的其实还尚可。还是不错的， 挺多的。 对啊， 一万冒尖。 对，所以那么他要填补一下他下面这个小空白，那 X 三就是退出了，这个很能理解。 但是他跟那个名爵的 MG 六， 不是我忘了叫几了， 名爵六 啊， 不是 MG 六，就名爵六。 两家颇有渊源，只是在很多的设计上， 现在是一样的嘛？现在是一样的。 嗯， 这样的话，那个给出定论。 这个车 推荐吗？ 可以去看，可以去看看， 就是脚推荐， 挑颜值的，挑颜值的，挑颜值的， 四颗星是吧？四颗星， 挑颜值的要去看。 好吧， 好嘞，来下台车啊， 下台车 应该离我们有点远吧？ 这个今年是刚刚亮相， 对，那个老车不说组合拳嘛，人家都什么 RX 系列，这是 CX 系列， 对 CX 系列， 这是小的，比那个 CX3要略小一点点，可能几乎差不多，因为它是一个轿跑版，一个正常的 SUV 那种感觉。 就是我其实更期待 CX9，马自达 那个 大。那个， 你别考虑九，你先考虑七的问题。最早七是真的是空间不小，但是2.3T 加速15秒，你说这谁受得了这？ 不要提那台车了，我觉得马自达当年那台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我觉得有点闹笑话了。这确实是， 那当时是拿的那个福特的基础。 那你说野马的加速跟怎么差那么多呢？同样是二， 但它的变速箱是不太一样的。它变速箱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说回来啊，就是咱们要是看真正看马自达的车，还得看混动，还得看他自己这套 东西。而且你就必须看那个红色。 对，还是红色的， 必须看那个红色。 而且我看国外的一些网站测评说，其实马自达的车越大越招人喜欢，尤其是在美国啊， 越大越招人喜欢。 对， 但马自达 CX9 的大车是很招人喜欢。 其实马自达并没有太多大车， 这个、 往往出彩的都是那种小车。哎，其实我现在真的很感兴趣将来的这个马二长安马自达在复产之后什么样 啊。你我以为你会关注 CX2、 就是、千万别再出三厢就行。那个三厢我在2008年北京车展上实在是开够的，虽然空间是够啊，空间是没问题，因为后备箱多了一个大屁股嘛、嗯、我们当时装那个设备啊什么的，那 跟你讲 非常牛。 我原来在电台有个同事啊，他买了一个三厢，我每次看到一台车我就 一个三厢马自达二，一个三厢的嘉年华，这俩真够了， 还是那个蝰蛇绿， 都跟枣核似的，你知道吗？反正这个CS3很漂亮 啊、很漂亮， 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它毕竟乘坐空间我认为还比 CS4 稍微的小一点，而且 CS4 已经很上市很长时间了、啊、而且现在市场终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优惠。 我还行，我觉得整个这个车还行，就但得等价。 我给它四星， 我给三星吧， 三星吧， 我给四颗星， 应该四颗星， 等价钱吧， 比较那什么， 行，那好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广州车展的新车，等会儿见。 南风吹了，玫瑰红了，会考的季节又来到，爸爸要我考会考，上了大学把门没关要。 算你牛！ 不不不，是算你值！现在拨打400012345567，试算车险保费，您购物卡最高价值200元。 400012345567，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接着聊广州车展的新车啊。刚才说了那个 CX 系列，我觉得那提到这个马自达了， 嗯， 看家的大， 对，就必须要那个 MX5 就必须要说了， 三年了， 对这个车。说实话在车圈里边的这个反响还是非常棒的，但我估计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嗯、它可能就是实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可购买力啊就不是那么的强。 就前两天跟那个汽车的那几个大 KOL 在聊的时候，据说不就是500台吗， 嗯， 卖没了， 嗯， 说今年咱们消费者我们在跟您在聊这款车的时候，其实您还能不能买得到这个画一个问号、 嗯、 那么今年好像据说在一汽马自达以官方进口的这无限量销售的500台的 MX5RF 版本已然销售售罄，你要是再买的话估计都是二手车啊，这个是小道消息啊， 当然了， 还没有得到一汽马自达的官方、 这个、RF 版本啊、嗯、它将来肯定还会再叠加一个这个普通版，或者说 你说硬顶版吗， 叠加一个这个 软顶敞篷版 对吧、 嗯、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车你知道吗、 嗯、 就它最早出的最早一代是软顶、 嗯、 就等于说最、 嗯、 最早的那个敞篷版， 嗯， 很多消费者诟病说噪音大， 那软顶肯定噪音大， 于是乎他 只要是能够敞篷的噪音都不小， 你听我说完啊，于是乎他们出了硬顶版， 嗯，然后 还出了个什么 club 版，就是都是硬顶的，就是低配跟高配版嘛、 嗯、还有一个不可拆卸的呢，就是直接没有折叠敞篷的， 对，就是那个 对吧， 这个硬顶版、 嗯、 然后后来他们又抱怨说你啊MX5 不敞篷了，是不是缺点什 么？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车， 就出了这么一个。 我觉得跟大家来介绍的话、嗯，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体会这款车型， 嗯、 而不是说一定要按照什么空间啊， 不 是动力啊， 千万别去这么想。这车我觉得就像我们手里玩的那叫文玩是吧？ 哎、 就是把玩的， 就是油腻。 对、嗯、你这车，你说它。什么空间什么动力跟这个都不太贴边、 嗯、 我开这车真的出去那就是我的一个内心的 我就得爽 姿态的一个完全展示， 我就得飒， 不能。 有听众朋友问 MX5 是什么，我跟您说是马自达的一台前置后驱的硬顶敞篷小跑车，它大概比我身高，它的车身长度要比我长出去一点点，到2米了吗， 这是怎么不可 你这就不对了啊！我给大家说一下 啊，这个是车长不到四米， 车长 3915。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形容这个车， 你就说你长个了，我懂了， 四个你吧。嗯。 但这车真的挺短的，就是你要看到实车，你会觉得这台车为何 太 Q 了， 为何做的如此之小？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你就验证出能够想象到这台车它的运动性和它的灵活性能做的有多棒啊！ 一句话概括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啊， 对吧？ 就是这个水哥，我就喜欢有文化的人聊天。 嗯，下一台车 几颗星啊、嗯？ 这个不做星了吧？因为 对 大家买不着了。 哎，我要不然去美国给大家打听打听平行进口车的消息啊！啊，不多说了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底下微信我们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反正是官方版，您是买不着了。您想想其他车吧。来，咱说说其他车。 嗯， 还有我想到了一台 SUV， 跟那个、 嗯、 跟奇瑞颇有渊源的那台， 哦， 观致的， 观致在上海车展的时候推出了那个 Model Yang， 对 Model Yang， 嗯， 就是我看到这台车之后，我觉得外观挺， 这个车 这个其实跟那个瑞虎七 就是 瑞虎七的平台打造出来的， 对对对， 可以说兄弟车型吧。 哎，我觉得现在观致这么做就对了。就是原来的观致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这个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 确实 看不明白，就到底真的不太清楚。说我这个咱们喜欢这个观致是哪样的一个企业？是奇瑞的， 还是自个儿的， 还是自己单创的，还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就是有了更多的合作之后，我觉得观致实际上它的那种东西就更落地了。 嗯， 就让人会觉得哦，就是慢慢，我就能够实现， 还是 很多很多东西， 还是得实实在在从。扎实点做的， 对， 觉得这样是比较， 这对于 观致来说， 对于观致来说是个好事，是个 务实。嗯， 但我能不能提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嗯、 就是既然咱们还分属于两个品牌， 嗯， 你想那个 RX 系列和名爵的 SUV 的系列，人家在外观和内饰造型上做的趋同还是比较大，不就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哦，明白你的意思。 那个观致，我说咱把内饰的造型啊，包括一些东西，能不能做一些调整？不要拿的太直接了，哎。就这个意见， 嗯啊，推荐吧， 三颗星，就是你，我，那我就买奇瑞得了， 买奇瑞， 因为就是我不能说光冲你外观我就买你的单了，你起码里边也要有一些设计啊，因为观致你毕竟还有这个以色列设计师嘛， 那但是观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云在里边的，就是当、 啊、 就是 观 致 云系统，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说，你起码把方向盘换了，因为瑞虎七那个方向盘我一直不太得意。 嗯、行吧， 嗯， 下一台车 啊、嗯，好，下一台车，来，该说是谁了？老 车， 哎呀，这台车价格就上来了啊，这是一台豪华车了。 谁呀？ 嗯、这是宝马全新的六系 GT， 就是五系 GT 的继任者， 就是大屁股 GT。 嗯，对，没问题，臀部是很丰满。 嗯，大屁股这哎，就我问问二位老师啊，就是。你们对 GT 车型这个，尤其是就是宝马 喜欢喜欢喜欢， 你喜欢 我喜欢我喜欢。 一水老师呢？ 宝马的 GT 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 GT， 嗯，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GT 应该是房，就是 GT 房车， 像欧陆 GT 跑车，不就那个 双门轿 双门的这种跑车， 叫那个 像那个奔驰的欧陆啊 ，Great 什么什么什么， 你像对 Grand Tour 嘛， 他这就是要严格意义上要我们的心里。来评价的话，它应该算什么六系 Cross 是吗？ 嗯，它其实有一些跨界的成分在里面。 对，确实是有。 那它等于它针对的对手应该是 GLE 的酷配吧？ 达不到，它不算 SUV， 人 GLE 算是 SUV， 这根本就不是 SUV 啊， 它 是六系 GT 啊， 不是 X、啊。哦， 这怎么对标呢？也我想想啊， 标不上。 你要是对，你要非得是，你要非得把它对上的话，其实 就只能是舒婷。 奔驰的那个不是奥迪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S 七或者 RS 七，当然那个更高啊 ，RS 七太贵了。 就是说那个 RS 七肯定贵，嗯、就是 S 啊这个，因为它也算是 GT 嘛。 啊，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款车型它的继任者并不是特别的多、 嗯、 所以我们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一个车系来分割出来。你比如说如果大家、嗯、觉得五系或者现在的这个五系 GT 不够丰满或者说不够个性的话、 嗯、 那您就选择这个六系 GT， 实际上价格差不了太多。 我想把这台车的平行任务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行吗？ 可以， 就是五颗星满，然后六系 GT， 咱们听众朋友，您觉得它应该在 就是大家别考虑价格啊， 对， 大家不用考虑价格， 就你觉得宝马的六系 GT 应该会给几颗星？就是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个觉得评星的理由标在上面，你要是说人给人一颗星，你也大概说个理由， 对 是吧？ 对对对，嗯， 对吧？然后我们再 买不起就不要说了， 在从中从中咱们抽一个听众朋友，然后获得一个我们在广州车展带回来的一些小纪念品。 对对对对，嗯， 好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帮六系基地评个星。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接着说其他的新车。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说广州车展的新车，你们可以继续去评价啊。六系 GT 几颗星？记着，我们这个是有抽奖的。 我们接着说两个大车吧，咱们说的快一点。 好， 一个是这个全新的这个卡宴的这个国内首秀。我先说一个我的观点，说实话，我觉得卡宴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就是它给我那种感觉是，它绝不是一台 SUV 那么简单了。就是原先是觉得这就是保时捷出的一个加高版的911，对吧？然后现在就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就是好像很成功的把卡宴跟911给分割开来。就是卡宴就是卡宴，它跟911没有任何关系，同样驾驶感受非常非常棒。 而且这个车可以说目前是保时捷家族里面 在中国卖最好， 中流砥柱了，可以这样说。他当年造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火， 是。 然后随着这个全新的保时捷的一个技术啊，还有一些前脸的一个变化，你会看到新的卡宴简直就是，也不是不能说简直， 其实 就是特别漂亮。 其实卡宴的成功，我觉得要得益于途锐的失败。 途锐失败了吗？ 途锐还不够失败， 途锐只是说变得现在可能不太。 我就说就整体的销量啊，就是销量对比。 那途锐肯定还是要领先卡宴的，应该是这样。 你去查数据吧，途锐肯定卖不过卡宴。 不会吧？ 真的是卖不过卡宴的。 就是同样现在想选择途锐那个价位的 SUV， 会被几个高端豪华品牌。 是啊，我可以选 Q7 啊。 覆盖， 我可以选卡宴啊。 对，为什么呀？ 我可以选这个。 就一个道理。我都花这个价钱了， 我为什么买大众呢？ 对 吧？ 我为什么不买个大牌？ 不是途锐比它要便宜很多的。 我说的是，至少是上到了那个双增压的那款车型，对吧？当然咱们并不是说途锐不好啊，就是咱们看到了这个卡宴，只是说它的确为这些高端消费人群有了一个更棒的一个选择而已。 但是 这平静吗？ 啊， 这就不平了吧？ 这不平了吧？ 这不平了。 再说一个挺有意思的。 反正我给卡宴星不高，我不喜欢。 好吧，再说一个挺有意思的，全新一代的领航员， 林肯领航员啊， 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 林肯这两年做的非常不错， 对， 因为它是用了最新的车型，甭管它跟福特是什么样啊，都是用了最新的车型、最新的技术，然后以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回到了国内，对吧？回到国内之后，林肯知道。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种理念，不管你修不修车，还是去索赔，还是去保养，绝对有一个专员去全程陪同您，端茶递水上厕所，上厕所，就是至少是全程陪同。 反正是草莓味的那个机舱保养，这个是我一直记着的一件事。 让你会认为这个车型，你买这个车啊，比福特多花那几万块钱值。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领航员算活明白了，就是真的不，因为林肯在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个豪华品牌。但之前的林肯给我的感觉就是想豪华没豪华起来，而且豪华的有点老气。这一代的领航员你们要是看的话，无论从里边座舱，高科技配置 是， 还有这种豪华感和舒适感，还有那个多各种各样的坐着那个座， 但是往往有一个问题 啊，怎么的， 这个美系的大尺寸豪华车，你比如说像领航员、 凯雷德 内部空间并不大， 哦， 它就是把门板、座椅还有内部的布局特 别 非常厚，所以它并不像这个德系车或者是英系车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车型，说一拉长轴距拉长到三米多，后排空间可以翻跟头。 我跟你讲啊，这个也跟就是欧美人他们对那个这个隐私空间的关注有关。 嗯， 你发现没有，欧洲人和美国人其实他们的床都不大，相反我们亚国人亚洲人身材尺寸小，住的床都比他们要大。 哦， 他们有的时候对这种私密空间的和这种拥挤感，我们 他实际上觉得拥挤可能是一种更安全的表现， 也亲密 是吧， 就是，哎，你说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所以说他们的私生活会比较乱的。 不，人家说床小， 哦， 两个人可以抱在一起睡， 明白了， 这样会 不 觉得 紧吗？ 很温馨，而且你想想，动辄都将近200斤的， 对啊， 是不是？ 那冬天合适，暖和。 嗯，来评个星吧啊！ 这个车我愿意给他打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啊， 至少外观变得很霸气了， 嗯， 对吧？ 我打4.5颗星 啊，很高了 啊，0.5颗星留给了油耗，肯定会很费的。 嗯，那肯定的。嗯， 老车呢？ 哎呀，这车太大了。停车肯定不太方便，油耗也比较高。嗯，我就不打星了吧， 主要还是买不起。直说了吧，真是。 我跟你讲啊，国人无论说住的多窄吧，他都能想办法在狭小的空间停一辆硕大的车。我也不知道这个停车技术都是怎么练的，反正我是做不到啊。好，那今天咱们快车道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估计还得去广州车展啊，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拜拜 拜 拜。 碧云天荒野地秋色连波波上海烟翠，山映斜阳天际雪，芳草无情，更在斜阳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